It's 3 p.m. Beijing time.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，知北京，听世界。费代兴，今我来兮，江山昂扬。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，回国又是第一届，一路奔跑。 出国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。 远行学子，赴集还乡。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《归来》。 胚胎研究被视为生命科学中最复杂、最具有挑战性的学科。李赞东，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，世界鸟类比较内分泌学会国际委员会委员。1988年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赞东，从一只小鸡的无壳孵化研究起步，逐步建立了实时观察的胚胎模型，为中国在鸟类胚胎发育研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。虽然已是花甲之年，但李赞东教授始终怀抱热情，奔跑在拨开胚胎迷雾的科学道路上，以女性科学家特有的细腻和韧性，探寻着生命的奥秘。请听记者张瑞丽的报道。面对科学，每个人都是年轻的。访著名生物学家李赞东。 这是李赞东教授的走路声，确切地说应该是一路小跑的声音。 怎么还在跑？走路还在一路小跑？ 说话的这位就是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李赞东教授。为了提高效率，李教授常常就是以奔跑的姿态穿梭在实验室、图书馆和教室之间，一路奔跑30年。他从一位学成归国的年轻学者，成为了今天中国动物胚胎发育和濒危鸟类繁殖方面的资深科学家。今年8月，李赞东主持的小鸡无壳孵化实验在央视科普节目中播出。 我们今天想试一下无壳孵化，能成功的话将是我们国家首例无壳孵化的小鸡实验。 我们亲自来见证一下这个奇迹。怎么做？ 先看一下这个杯子，我们先在这个系统里边呢加一个抑菌水啊。如何在没有蛋壳的条件下让这个胚胎能够活出来？可是这个蛋壳呢，你只要一剥开它就会死掉。这是我刚回国的时候拼命做出来的，一旦那个没有壳它能够活的话，所有的它的生命现象全部都展现在你的眼前，包括它心脏的第一次跳动，血管开始是断断续续出现以后连在一起，然后形成一个循环的血液循环，然后你看到它心脏一点一点变大，然后出现眼睛、头部全都出来，然后一点一点刻画成特别美丽的那种那个脚趾啊、翅膀什么的都出来了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是为了研究，中间我们要加药物，什么 X 线的照射呀，或是那个毒性物质，去看看检验这个胚胎能不能正常的活下来啊。有问题的话就知道这个投进去的物质是有害的，比如说一些药物，那妈妈如果吃了这个药物可能对孩子在腹中的孩子会有影响，那人不能做这种实验，我们可以用动物做。但是我们碰到的就是那个蛋壳，你要不把它打开你也看不到，打开了它就会死，所以我们做体外培养。我不是开放系统吗？我把上面的那个打开，我可以加一些药物，然后看它能不能正常发育。那不能正常发育，说明这个是有毒性的，对吧？或是像那个 X 线啊，外边的这个二恶英物质呀、它有很多的就对身体有害的东西都拿过来，农药之类的都可以做鉴定或是检测。 这样我觉得太有意义了，尤其是对人类，它是一个 很类似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哈。 但是很多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小孩到我们实验室，哇，就看完以后，哎呦，心脏在跳，而且心脏还怎么在外边呀、啊？然后他看到血管那个红那个动脉吧，那个就是我们有实体显微一放大以后，那你就看到红血球由心脏的内刺激往外走，你就看着红血球一个一个一个往外流哈、啊。它静脉血不是粗一点吗？静脉血管，它从回来的时候，红血就往心脏那个方向回来，一粗一回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很多人觉得，就哎呦太奇妙了，而且每一个那个红血就跟像盘子一样啊，那个 看得那么清楚。 它流的时候，因为它不是圆的嘛，就到了那个毛细血管那个地方，有点卡住的感觉，突噜一下过去，所以你会感觉哇，真的是盘转的。我们的红血球不是圆的，所以特别漂亮。然后它回来的时候，因为它要把氧带的组织以后，它又带着二氧化碳再回来，所以就暗色。这两个是一个鲜红的是往外推着走的，暗红色是回来的。你就看着它们很循环系统，非常的美丽。 而这一切始于1982年，那一年李赞东和147名学生一起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国家公派前往日本的留学生。 当时是5年计划，日本跟中国之间我们是第一批。当时好像中国去日本留学的148个人里，每一个人的专业相近的专业很少，所以当时可能我觉得就是为了给大学培养一些那个教师类的那种 学科带头。 对，当时是5年计划，那全日本第一次看到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还来这么多。然后我呢选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大学，一个教授说你为什么来选这里，我说我的专业是鸟类，我查了查您这儿做得很好，我就来了。那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，山清水秀，但是我受到了特别好的教育。其实我想了想，还是我那个老师特别厉害。我那个老师是东京大学生物系毕业的，他把他同学上一届的下一届东大的毕业生将近20多人、每一个都叫过来做了集中讲义，可能就来2-3天，他会把你他一生中做的最经典的部分一下子传输给你。那你想20多个东京大学毕业的当时特别有名的教授我都听过课，然后呢我可是7级的大学生，我们是自虐式学习，到了那儿那简直那个日语和那个学习那无限的吸收。那老师讲课我就一直盯着他坐前面，老师们说一看到你的眼光我们都有点怕。而且那个有一个老师还说每天早晨跟他夫人说我今天带什么领带，有一个中国女学生坐在前排一直盯着我。我不是因为看她多好看，我是真的对那个知识简直就一种如饥似渴的那种。 除了本专业的禽类学习之外，李赞东广泛涉猎了昆虫、青蛙、蛇、鱼和蝙蝠等动物研究，为回国独立展开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所以就这么过来以后，我甚至都学过蛇的那个生理学、蜜蜂的、松树林的、鱼的，我都听了课了。还有那个苍蝇啊什么的，但是我说我这个我不用我听，但听了以后很有意思。您知道为什么苍蝇你这么手一拍过去它会马上知道要飞走吗？把那苍蝇用显微镜放特别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身上好多方向的那种那个感知的东西，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它都能感知。所以你手过去的时候它一下就跑啊，你眼睛在前面你从后边走它都能知道，有点像传感器一样的，你从哪个角度接近它它都能知道。 所以您当时接受的说是这个禽类鸟类专业的，但是涉及到很多方面。 对，然后像那个还有一个老师来讲那个蝙蝠，那个讲蝙蝠的老师他这么一弄那个肩膀吧那个翅膀特别像蝙蝠。然后我们还有讲青蛙的老师他那个两个眼珠是鼓的，我有一次说，我说教授我看您特别像青蛙，所有的人心里都想谁都没感受，因为我是刚学会日语都不会那个藏着嘛。一说以后那个老师笑了一下，但别人都说我们都想说谁都没想说，就你给说出来了，真的很像青蛙。而且他们特别热爱自己做研究的那个动物 啊。 其实就是您到那儿接触到的这些知识，在咱们国内当时是空白吗？还是什么程度？ 没听说过，对。 实际上在日本学到的这些知识都对您后来回国工作，相当于是让您的这个知识面更融会贯通。 对，东西也是，当时我们没有超市，水果北方你也就看到苹果跟梨，对吧？然后有一点好的话就那个蛋糕，发面的那个蛋糕，然后就是扁扁的饼干，也就然后有点糖，大概五六种吧。一到日本，他们当时的超市跟现在北京的超市不比这个少啊。我突然就生活的角度，突然我就到了那个超市，我不知道，一个是自己随便摸那个东西，说这个这怎么行呢？当时那个日本学生肯定比我有钱，日语也比我好，我突然觉得我原来读书的时候很有优越，一跑到那儿就一点优越性都没有了，真的是从回到初心了。生活要跟他们学，日语要跟他们学，试验从零开始。我在这边用嘴吸的是十毫升的那个玻璃管做实验，到那儿已经到了那个微克、纳克、皮克的单位在做实验，我就从一个十毫升到了0.0000带12个零的那个微小的世界，所以有时候加进去以后有没加没加，有的时候都有点怀疑啊。开始就不会用，所有的东西从头学，但是我的老师说了，即便是你，你不要怕他们，你也不用羡慕他们，你加油。当时我们不7级的学生都爱要高分嘛，他说你这学生很厉害，数学考了一个100，一个99，数学好的女生不太多，所以肯定是一个好材料。然后他一直表扬我，我就很生气啊。考硕士的时候，好像那个日本学生也是差不多达到60-70分他就出来了，我是能会的，我就全写上呗。然后我就考了94分，就是他们当地的那个报社的来说，你怎么会刚来不到半年你能考过那帮日本学生，而且女生把那个男孩子都考过去。然后之后那个一考试，我的那个日本同学，哎，写的差不多出来啊，你老把我们弄得跟你差距太大，老师们老说说我们这男孩子都不如你。我说没有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你多写一点。他说我们已经就写就那么多，再写不出来了，你就少写一点。哎呦，好烦啊他们。 1988年，李赞东获得了日本九州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，回到了中国农业大学任教。 我好像都没多想，觉得读完书应该回来啊，就没多想就回来了呀。读了那么多年书，当时您知道教委的那个管我们的王新虎老师，我最近见到他了，他70多已经退休，在自己在做。他当时就说，你们每一个学生，我从中国用那个银行账户给你们汇款这个7-8万日元的生活费，是当时有300多个农民为你们劳动。哎呦，我们那时候真的听起来都吓人啊，那读完书能不回来吗？直接来做的博士后，也是第一批嘛。这个农大第一批博士后有5个人进来了，那我们机会很多，可是您知道我们有多难啊，连个问事情的地方都没有，到底这个是科研申请书写成这样子可不可以啊，到哪去找什么人，我们都没有问路的地方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最前边，因为一第一届大学生，第一届出国留学生，第一届回来补后，然后就一直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是机会最多的一届，但也是那个开拓者，就什么都不知道，担了太多的重任了。当时没有煤气罐，就是烧煤，很多东西当时还拿那个票买，红糖啊、香皂啊，都因为我看到了现在北京的超市的样子的日本，然后从那又回来再拿票去买那个 果茶。 对，那个时候真的，那个时候比出去的时候是往好的地方去，看到好的那容易适应，一回来的时候突然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呀，也没有煤气，那个烧那个煤我也不会弄，就为了买一斤红糖，当时还要去友谊宾馆，但是我拿着护照拿外汇。 不管是从科研上还是从生活上，都经历很艰苦的阶段。 对，忙到中午基本巧克力根本就没有说坐下来吃过饭。就是有的时候从一个会场到另外一个，比如说刚做完实验去开会的时候呢，在车里边或是什么就吃一块巧克力什么的，经常就是这样。就啊，小孩那个时候也带回来也就6个月左右， 实验室要从零开始要建。 嗯，就是看到您像今天这样积极的心态的，就是可以想象您当时就算面对困难的时候也是 对 微笑着的嘛。 嗯， 或者是说心里也有后悔过吗？有过什么样的心理冲突吗？ 没事，因为在日本锻炼了，因为日本人不是一看中国的新闻，哎呀，你们中国这个姐姐背个小孩在那儿读书，黑板都没有，在墙上写字，一看了就说看你们中国。我说对不起啊，现在我们真的不如你。我说30年以后我们两个再谈。我真的跟同学说，跟你说很赌气，他们老看着中国，因为那时候真的跟他没有办法比。我知道我们很落后，可是我心里也不服气。只有两件事情当时特别高兴，聂卫平先生来打那个弄围棋，在电视上一天到晚放，打过那个日本的时候就特高兴。大概10年前我见到他了，只有您和郎平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，您打败了日本人，然后郎平亚洲那个冲出去排球，后来又全世界，我们还在福冈给他加过油。就是在那样的时候我们经历过，所以到中国虽然苦一点，还是有一点，就是说我们是第一届大学生，第一届留学生回国，又是第一届的要开通啊，就好像精神特别高昂那种，就从来没有想放弃过什么。 1989年，李赞东获得了留学回国人员国家专项科研经费，开展了鸡胚胎壳外孵化研究。经过不懈的试验探索，终于突破了鸡胚在蛋壳外孵化18天即死这一世界性难题，于1990年4月27日成功孵化出了5只小鸡。由此技术的突破，他的研究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挽救全球濒危鸟类的事业中。 我的学生啊，2000年去了阿联酋，有一种叫宝鸟，就是毕业的毕写一个鸟字，那个宝鸟有点棕色，上面很多点。他们这个王子呢，鹰很多，他们就晒那个鹰的时候，这个宝鸟一杀出去，谁家的鹰第一个把那个宝鸟抓回来，就是赢的，那奖金高到特别高，因为他们是皇家的一个游戏嘛， 对吧？结果这个宝鸟就开没有了，因为沙漠里就这个鸟能存活，他们称这是他们的国鸟。后来不行，然后我的学生从2000年在那儿做，大概2012年的时候就一只诞生了，就是这个宝鸟的细胞移植到来航机里边出生了一只。 它的意义是挽救濒危鸟类吗？ 对，濒危鸟类既没有种蛋，也不给你任何细胞啊，碰不得，那我们只能用家里养的这种就是繁殖力比较高的动物做 代孕， 借夫生子，就像代孕那种，有点那个感觉，就复制出那个濒危动物。 更为人称道的是，他利用微注射法移植胚盘细胞等技术，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异种嵌合体实验动物模型。6年之后，韩国才做出了相同的实验结果。 当时中国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，全世界也就那个英国人做一点，日本人做一点，然后我从日本回来就做这个，所以当时做的人很少，比较难。反正就北京鸭那种，全世界我是第一个做出来的，等于是世界的就是空白。后来我把各种细胞混合以后做那个开美拉异种间的这个开美拉，我是第一个做出来的。我把麻鸭的细胞导到了这个来航机里边，起名字叫麻鸭鸡嵌合体，也念嵌合体，就是它的细胞嵌合嘛，那个英文是 chimera。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做出来的外形，你猛一看它具有鸭子和那个来航机的两种特征，就很怪的那么一个动物。然后从它获得的精子里面，它有两种精子，它有麻鸭的精子，也有白来航机的精子，所以拿这个跟两个母本，就给麻鸭母麻鸭和母的来航机注射以后，那个就获得两个不同的后代。 哦，它各自选择了。 对，当时这个因为觉得好多外国人是中国人能做出这个，他们半信半疑，一直就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研究，甚至那个论文审稿的时候很多杂志都退了。最后我们发到不是特别高的那个，就世界那个家禽杂志都耽误了。1997年我们做出来，发的时候都2002年了，因为很多人觉得 不敢相信， 他不可能做出来，这个肯定是造假。我们做了600多个个体的后代，你做的很艰难的。 600多个小孩。 但是后来2008年的时候，韩国的那个跟我比我小几岁的韩国那个，我跟他关系很好，他把自己的细胞移植到了莱昂鸡里面，做了一个一根鸡的那个开门，然后他拿到了后代。我那个同种之间，他可能性比较大。我是第一个把异种间的我做了。 近年来，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加剧，李赞东又开始研究有毒物质对生物胚胎的影响。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，他多次从学科角度出发，论述城市垃圾分类的必要和紧迫。 后来我用这个模型又做一些免疫耐受模型，还做一些转基因研究，也做过一段，还做过一些二恶英胺环境有毒的影响物质对这个胚胎的影响，这样的话对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可能有一些科学数据可以提供啊。刚又做了5个小时的试验，我在那儿就一动不动坐在那，刚昨天来之前我刚转身手洗了好几遍，因为那个蛋清蛋黄沾的太多了，所以就是这么过来的。 李赞东教授说，即便再艰难也一直保持精神高昂。他的学生也说，李教授要求学生做到的，自己必然会先做到。 去河北取水，去买中华鳖种蛋，早上起来4点起来，沙子地里边去刨这些蛋，从取水一块坐着车直接回到北京，都不休息。李老师主要实验一直都没有停，但是其实我知道的大病小病一大堆，但是一直保持这个特别有活力的状态。 学生会之前我必须要会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去东京大学学了一段那个生物 3D 打印，这又是手指尖的功夫，用活细胞去打这个血管，他每天那个脑子里要跟爆炸一样，但我很，我好像很喜欢那种感觉。7月份做那个关节软骨的植被，这个因为高龄化社会越推进，这个年纪大的人的生活质量问题，腿要是有问题他出不去的话，慢慢就会衰退，对吧？这个关节软骨呢可能还要去学，所以我就人不管到什么年龄不断的去学习的话，能保持那种旺盛的精力。 真的是带给您这种旺盛的精力的一种天生的吗？还是说好奇心？ 对，还有一种别人能做的我肯定能做，到底有多少潜力。 除了学术成果，李教授还努力促进中日交流。2015年他获日本政府颁发外务大臣奖，而作为兴趣爱好的插花也做到了专业水平。 您知道我那个日本草月流的插花，我有一级示范。 这是我看到您说业余爱好是吧， 兴趣爱好，但是已经做到了专业做插花教师的示范，就四级、三级、二级、一级，我已经到了示范的那个第4个等级了。 所以说不光是在专业上，在哪方面都是要做到最好的。 当时在日本去学这个的，就是因为我做的研究3个月都不出东西，然后我一看人插花，几分钟以后你一造型就出来一个立体结构啊，所以我才去学了那个有形的东西，所以这样就调剂了很多。 所以说也不是说您没遇到过挫折，也不是说没有沮丧过，但是 有， 就是对。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吗？因为全程就是感觉到您是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心态。 当时这个体外培养的这个那个生命呢，就离开了他这个自己的蛋壳以后，到了18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死光，天天看着他，2个死去了，3个死去了，我几乎1分钟去开一次那个孵化箱的门，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吗？ 另外我还特别想问，就是您刚才这么忙碌的工作的话，家庭的平衡 碰到哪个最重要的先做哪个？小孩一回来说我饿了，我最怕听到他那句话，只要他这么后面一说回来我饿了，那就第一个先做饭，先把他的饭给解决，然后再开始看今天哪一个最重要再做。可以看他自己在沙发上就睡着，觉得是特别对不起他，他可能少了很多我对他的关爱，就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一个人我也没有分身术。 但是他看到妈妈这样的积极的，应该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正面的带动了。这个现在看来，就是您的这个整个的求学啊、回国，以及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么多年的努力，总结的一句话。 第一个，我们可能碰到了最好的时代了，把所有的机会都给了我们了，就一直被很重视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不后悔，一路奔波。 做了30多年的科研实验，